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时刻准备着，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。这里是有态度、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人，或者是歌手，其实你都可以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分辨出他身上的气质。比如说，有一些人文艺，有一些人邻家，而另外一些人呢，是走在时尚的路线当中。比如说，接下来的这位萧亚轩，他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面是不断在挑战自己的，除了 R&B 之外，还有电子音乐或者是舞曲，都是他一直在尝试和努力的方向。大牌主打歌，今天我们跟你一起听一首萧亚轩的代表作，叫做《插曲》。 也许是那朵白云，天空灿烂的美丽，因为短暂，因为无意，却难。成了主题，在人来人往的时间海洋里，我正想你。是否我也是你生命的插曲？只可惜在你记忆里，回忆总太拥挤，而我而我的爱情。

字，做堂堂正正中国人。 北京时间18点整。